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狗年一开年，电影电视剧市场就开始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回顾过去一年，无论是电视剧的品质还是电视剧的题材，都有了很多新的突破。在新的一年当中，又会有哪些我们期待的电视剧来到身边？古装、都市、谍战，下一任爆款又会是哪个？电视剧市场会迎来新的局面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盘点今年的电视剧。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来盘点一下开年的电视剧市场，还是请到了老朋友，影视投资人、剧评人谢小虎，欢迎小虎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先来说一说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尤其这几天哈，大家发现今年开年的这个电影市场是异常的火爆， 太火爆了。因为我今年过年比较折腾啊，这个还在正月里面给听众朋友们拜个晚年，祝大家这个春节好。这个春节呢，很巧，我正好我家呢是那个江苏连云港的，然后我爱人呢是东北长白山那边的，我们在两边看了两个电影，都是提前一天半约的场次，结果还是排到了前面。可以说这个电影春节市场太火爆了，火爆的不得了不得了了。 而且每年大年初一大家都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都是什么春晚呐，今年好像都没有什么人吐槽春晚了，来不及，都在那说电影。 对对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太火爆太火爆了。相比较火爆的电影市场，电视剧市场怎么样呢？ 哎，怎么样呢？今年电视剧市场，反正我最近就感觉到了这个剧荒，到了一个瓶颈。 对， 就是不是说没有好看的电视剧哈，但是没有什么爆款出现。 对，我觉得咱们观众的欣赏水平越来越高了，就是已经不仅仅是就是拿一个常规的故事桥段，拿两个演员给你怼一怼，然后再拿点比较好的这个场景给你拍一拍，服化道给你弄一弄，观众就能认可的。现在这个观众的欣赏水平特别特别高，而电视剧如何创新，如何从这个独特的视角来展现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其实对我们做电视剧的人来说越来越这个要求严格了。 以前真的是只要是找一个流量小花， 对， 或者是找一个流量担当， 对， 差不多这个剧已经成功了80%了。 对，我记得在前两年的时候，我们说拍电视剧，那个时候正好是这个传统电视台和网站的这个发生了一个变化， 争霸的时候， 就是，对，就是网站突然突起了，由原来的这个不起眼的这个情况，然后到网站的这种突起。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个从之前我们做电视剧都是爸爸妈妈在看，我们很少看，那时候就是用一些中年演员，然后后来一下网络突起了以后，就各种小鲜肉就出来了。 对 啊，就是突如一夜春风来，这些小鲜肉全部都过来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剧荒。 嗯， 那个剧荒呢，就是说你只要有小鲜肉， 对， 你只要洋气，画面好看，弄得好，故事哪怕糙一点也没有关系。 嗯， 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这个骗了很多的观众，很多观众都在看那个剧，但是这个观众是长期是骗不了的，你骗一个行，那你接的都是狼来了，观众就不认了。 嗯， 但是随之而来，像现在的一些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还是按照昨天的这个方式做 做明天的这个讲明天的故事、嗯、就是没有那么爆款嘛。我觉得在去年的这个春节期间我们播了那个三生三世，那时候还是比较盛况空前的、嗯、今年呢总体上来说没有特别抢眼的，虽然这几个剧都是我挺好的朋友，但是我也得说一下 客观的说 对，我也客观的说一下，没有形成爆款。 嗯， 像你看电影今年增长了 66% 点几，我们的这几个电视剧的不管是收视率还是点击率还是整个的这个网络的大点击率，相对来说去年都基本持平，有的嗯还没有去年这个播得好，逆水行舟、嗯、不进则退，我觉得差点意思吧。 而且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哈，最近、嗯、正在上映和刚刚上映结束的哈、嗯、其实我们说之前期待的有不少，包括琅琊榜二也是刚刚播完没多长时间， 对， 然后还有这个你像靳东，就去年那么火前年那么火的一个这个男演员，然后他刚刚播完的恋爱先生， 嗯， 还有这个 还行， 是还行，嗯，还有等等吧，就是我觉得最近其实剧还是挺多的， 对， 而且按照原来的这个想法来说，应该都不算是那种很差的，或者说那种不值得看的哈。但好像真的没有那种大家可以一拎出来就可以从头到尾去给你很热烈的去讨论的那种剧了。 对，我觉得，嗯，最近几个剧还是按照因为剧而剧，因为这个电视剧的运作模式而。这个做成这样一个故事，没有起到真正的讲故事吧，我只能是这么说。 对，比如说正在播出的《谈判官》啊，昨天应该是更新到了第31集。 对， 嗯， 《谈判官》这个剧其实挺波折的，是科顿这个做的一个项目，他的之前的一呢是那个翻译官，是黄轩和杨幂做的， 嗯， 然后二呢等于说是黄子韬和嘉行一起做的，和杨幂一起做的这个《谈判官》。当时本来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就播出了、 嗯、 但是在审查上稍微有一点点细节的问题，然后修改，这次开年正好就在湖南卫视播出了。嗯，我觉得还可以吧还可以，但是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就是、 然后没有形成爆款。 对，他是有点披着职场剧的外衣演的偶像剧了。其实最开始很多朋友在期待这部剧的时候，包括去年八月份啊，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嗯、他改档了好几次好像是，然后 两次 对 两次、 我在节目里面也好几次正好就播到这样资讯嘛。其实我一直很期待这部剧、 嗯、 因为我是挺期待职场剧的。职场剧其实这几年我觉得咱们国家做出来的特别火爆的爆款好像并不是很多， 对， 总是欠点意思、 嗯、 就总有这个就是真正比如说医疗剧总有医生出来吐槽、嗯、说你们到底在干什么， 拍的不对， 对， 讲的不是我们的事儿。 对、嗯、包括你像什么电影讲电台的故事， 对， 然后我们一看这不搞笑呢吗，你是吧， 对对对， 你在直播间都干嘛，就是他其实总觉得职场剧欠点意思，所以之前我对这个谈判官的就期待很高、 嗯、 就我希望他做成一个职场剧、 嗯、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新兴的职业 对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对， 结果发现并没有， 对， 从第一集开始他们在恋爱 对，因为现在做电视剧我们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嗯、就是这个其实职场剧是挺好看的， 对， 有这个就是包括律师的，包括这个医疗的、 嗯、 包括这个离婚律师、 嗯、 包括这个谈判官翻译官等等，他也都是以职场的这个切入口来的，但是我认为90%讲的是情感，10%讲的是所谓的这种这个职业职场。 嗯， 这个剧呢，它延续了翻译官的这个风格，然后算是翻译官二吧，他这个启用了黄子韬和杨幂两个人来共同来演绎这个故事，还是比较小情小爱， 嗯， 那个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格局，我认为比较比较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就是看着玩吧，我只能说看着玩吧。 对对对，就是别把它期待为一个职场剧，把它期待为一个偶像剧。 对， 光看颜值还是行的。 对，我特别想说呢，这么多年杨幂真的是很棒，不管谁和杨幂合作、 嗯、 这个男演员一定能火。 对对对， 从杨幂开始演戏到今天，从来这个童话从来没有破灭过，永远都是这样。这个剧也是一样，黄子韬跟杨幂演了这个剧以后，黄子韬的身价也大涨，并且他在网络上的人气也大涨。这个剧呢现在还没有播完，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还是可以看一看的，我觉得 总体上来说还算是励志的。 嗯， 虽然里面有一定的奢华的成分，但是我认为它还是比较励志的，是可以看一看的。 对，其实有一点儿都市版的王子复仇记的意思，就是说它里面会有很多，虽然说按照编剧套路来说算是老套路吧， 对， 就是家道中落，然后一个富家子弟开始， 然后送外卖， 对，富家子弟开始这个从贫穷从零开始做起，最后当然没有看结局啊，但结局一定是他厉害了， 对对 对， 对 吧？ 东山再起， 对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还是挺励志的，尤其在开年哈，就在大家这个假日综合征还没过的时候看一看，还挺好。 很突然，突然就播了，真的， 很突然，真的是、 做发布会的时候，我还是稍微了解了一点， 嗯， 突然就播了。这是这个剧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最近也是刚刚开始播出的哈，也是正在追剧的、 嗯、 一路繁花相送。 对， 嗯， 这个剧呢是我最亲爱的这个妹妹夏梅姐，夏梅妹妹，然后她投资拍的， 嗯， 钟汉良加江疏影，也是顺着这个恋爱先生，然后这个正好来这个出演的、 嗯、 总体上来说也还可以，延续了钟汉良的一个一贯风格、 嗯、 然后再加上江疏影，这个剧呢这个30多集吧、 嗯、 还可以，现在正在东方和这个江苏播出， 嗯， 播出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也还可以，这个剧也蛮这个情情爱爱的，我觉得也还可以。 最近我发现点开这个网络平台啊、 嗯、 包括这个点开微博这个热搜之类的，我会发现好像确实是爱情剧又多了起来，有好多这个题材都是跟校园恋爱呀、啊、或者说这个校园恋爱延续到这种都市恋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本子出现哈、啊、 对， 不知道为什么会扎堆儿。 对，因为前几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观众群体发生了一个变化， 嗯， 我打个比方来说，就是说电视上或者机场做的广告都是年轻人爱看的这种广告、 嗯、 我们在4-5年前就是我们的电视剧主要是给爸爸妈妈看的，那个时候这个咱们这个平板电脑普及的还不是很普遍，那时候年轻人都不看电视剧，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剧都是家长里短，婆婆这个妯娌的三国时代，我的婆婆或者是妈妈，这个婆媳或者等等，全是这个、 嗯、 这种都市剧。但是到了今天，因为我们的受众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年轻观众，尤其是网络点击量，尤其是网络点击的网络的价格要高过于电视台价格，也就是说我们的金主是谁，金主可能是年轻的观众、 嗯、 所以我们要拍一些年轻人喜欢这个看的这个电视剧，所以呢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的这个小情小爱的电视剧就比较突出啊、 嗯、 比较突出，我觉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判，年轻人并不一定就只喜欢情情爱爱的，对不对？ 说对了，真的是。 你假如说司马懿大家也爱看呢， 对 不对？假如说三生三世这个也好看呢、啊、假如说最近浙江卫视播的和平饭店非常非常的烧脑，但是年轻观众也是很多很多呀。 对，我觉得刚才这个小虎老师说这个倒是特别在理儿哈、 嗯、 你看之前说这个电视剧是给年轻人看的， 对， 怎么着我也算是80后也算是年轻人一代， 不，你看着像90后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在我观看这样的或欣赏这样的电视剧的时候， 嗯， 已经开始有点觉得吃力了，就是说不是那种说像、 嗯、 最开始看这些剧的时候那么的投入、 嗯、 然后那么的跟着它剧情的起起伏伏、 嗯、 然后你会有一些感情的波动、 嗯、 就现在我看这些电视剧是非常平静的看完的， 对， 你不能说它不好看，你也不能说它哪儿制作的不好，也是很精良的、 嗯、 但是从头到尾我是非常平静的把它看完了、 嗯、 没有任何波折然后结束了。 其实你这么说其实是挺伤我们做电视剧人的心的但是这也是一个动力，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就是每年火的电视剧到底是什么电视剧。 嗯， 假如说去年我认为人民的名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嗯， 包括司马懿， 嗯， 包括河神，白夜追凶，这个无证之罪、 嗯、 这几个题材就是从电视台播的再加上网络播的，我认为这几个剧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 嗯， 人民的名义是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嗯， 我觉得是让大家产生了共鸣，当时的收视率能达到8点多， 嗯， 我觉得 奇迹。 对，奇迹，就是像我们电视剧工作会议讲的，就是要反映时代的声音，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做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它跟另外一个大的古装剧形成对比， 那个是俩字儿，是那个它有点过于像西方的那种童话。 嗯， 而三生三世呢，它也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东方卫视王磊清这个总监就讲到了一句话，说并不是这个古装剧并不是要神仙打架， 嗯， 也并不是这个高昂的这个特效，而是说这个善与恶的这个因果报应， 嗯， 这个还有情感的一种释放，这种才是你就像白浅要跳那个诛仙台，那就是大家就快点跳下去了，跳完了以后不就是能上来报仇了吗？就是这种题材的剧也是能够让年轻观众喜欢。它其实讲的还是老故事， 嗯， 这个教人善事的一个东西，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还有白夜追凶跟这个无证之罪，这是两个涉案的这个题材剧， 嗯， 其实它也没有那么高的颜值。我认为秦昊再加上这个潘粤明，我认为他们都可能是过去式，但突然又成香饽饽了。我认为还是剧本扎实，观众是糊弄不得的。你把剧本做得扎实，演员认真演，观众一定会对这样的一个这个题材作品要满意的。那我们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现在看电视剧是很平平的， 嗯， 是很平平的就过去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波澜起伏。其实这个也是给了我们敲了一个警钟，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东西很多还是商品，它只不过是个商品， 嗯， 播完就过去了，播完就过去了，然后你再重播都没有意义了。假如司马懿我们可能还得再看一遍，假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我们永远都想再看一遍， 嗯， 但是那些我认为是个作品，但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人浮躁了，把这个当成一个商品，我觉得再这么糊弄下去就会遭到观众的一种唾弃。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特别好， 就是别说偶像剧也有经久不衰的，比如说《还珠格格》， 对， 就这次又在这个湖南卫视播出了哈，一到放假就开始播，但还是有好多人看，而且据说好像是同一时段的收视率第一吧。 对呀，啊，但是就是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的符号，我们当看那个剧的时候， 嗯， 我们脑子里面放的电影全是我们小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它这是一种情谊，就像我们到这次过年，我们要到东北要吃电烤串，到我们这个连云港，我们要吃连云港当地的这种小的一种特产，它有那么个味道。 嗯， 还珠格格，我们就爱第一版的这个味道。 对， 二三四五六，我都忘了是谁拍的了。 对， 就是还是有那么个一个味道。那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时间段，它都有特定的一个某一个电视剧能够代表那个时代。那今天也是一样，我认为我们真的还是应该拍一些比较有时代声音的，就包括白鹿原也罢， 嗯， 包括这个司马懿也罢，我觉得还挺好的， 嗯， 还真的挺好的。 其实之前我也是追司马懿追的废寝忘食啊，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说过，就是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扎实的一部电视剧了， 嗯嗯， 就我觉得他每一集每个人物的个性， 嗯， 包括他跟历史上面的这种重合， 嗯嗯， 就是我有一毛病哈，看那剧的时候， 嗯， 每出场一个人我会用这个搜索引擎，对， 对， 这个人在真实的历史当中是怎么活的怎么死的，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对， 你会发现这部电视剧其实它没有跟历史特别冲突的地方， 对， 就它没有那种大的 bug。 至于一些小人物本身历史都说不清楚，因为都是这个当政者写的历史嘛，所以历史也写说不清楚，所以这个剧里面有一些小的这种演绎也是很正常的。 对，那我们就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电视剧， 嗯， 它电视剧的作用是什么。其实电视剧就像千百年来我们的戏曲吧，假如说昆曲梆子坠子，它讲的都是传奇历史故事， 嗯， 然后这个教人做好事儿的嘛，就是讲传奇故事，讲人物定性，然后英雄豪杰，讲的就是仁义这个几个精神。那 OK， 那司马懿就是电视剧，我们要给观众呈现什么？在前两年前几年吧，当然有每一个时间段有每一个时间段的一个特性。在很早之前，我们是雍正王朝，这个康熙王朝这种题材的电视剧， 嗯， 二月河老师这个写的电视剧就是那个正剧，完全正剧， 嗯， 那个是绝对是风靡一时的。 对，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开始追那种这个纪晓岚， 哎， 然后追这种就是 戏说， 哎，啊，戏说大家这个玩一玩乐一乐就行了嘛，就是个有意思嘛，穿上戏服扯一扯嘛。 但又过了一段时间，就是开始年轻观众开始看了，那我们就拍什么花千骨、玄幻、魔幻、幻城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魔幻，这神仙打架，这个杜撰这个历史背景，然后各种 神族、魔族、妖族， 对，这个都来了，然后这个也不讲历史，历史证据也都是乱讲，这夏侯惇大战西门庆，就是跟相声里边的桥段似的。但是这个时候观众看烦了， 嗯， 去年突然出现了一个司马懿。 对， 司马懿的剧本总监是郑万龙老师。 嗯， 郑万龙老师是当年《渴望》的剧本总监。 嗯， 然后编辑部故事的剧本总监。然后他，他今年已经70多岁了。他在做这个司马懿的时候，他说，就是第一，我不能乱写。 嗯 嗯，我觉得我要是乱写的话，我就成为这个罪人了。 对， 我就告诉别人是假的东西，那我可真是。我要是这戏不火那还行，要火了大家都认为这个历史是真的，那就完蛋了。 嗯 啊，这是第一，我不能乱写。第二，我也不能按照传统的模式来写，因为这个时候就像教科书一样，年轻观众不爱看了。如果说年轻观众看完了以后，尤其是一些90后看完以后能拿搜索再搜索一下这些人物的时候，哎，那就特别棒了，那就起到了一个编剧跟影视工作者的这样的一个初心，能让你对泱泱这个中华几千年的这个历史会感兴趣，我觉得这也是很好。那所以说军师联盟它起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把每一个特殊的历史这个大事件， 嗯， 然后交代的一些历史重大故事和传说当中的野史的故事如何展现， 嗯 啊，它把它按照证据的模式，然后该细说的细说，该正儿八经的时候正儿八经，按照一个证据的这个偶像化的这种模式来做，司马懿我觉得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感觉真的是也算是去年的一个爆款吧。 我认为是一个爆款，这个吴秀波真是不简单，带着一帮人拍了这部戏，拍了300多天。 对，你会发现他真的是做得非常的扎实，包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节点啊，就这种扎实可能跟咱们看琅琊榜的时候说是良心剧的那种不太一样。 不一样。 就是琅琊榜呢，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其实它有点像怎么说武侠剧男人戏， 对， 是一个这样的剧本。但其实司马懿真的是有点像历史剧和这种戏说历史的一个结合， 对， 所以也算是做得很扎实的。总结起来就是真的现在要需要好的本子，可能观众才会买账，没有好的本子，就算是有再多的流量担当，咱说回电影啊，比如说西游记女儿国并不是我们吐槽，但是确实是你像这样的一部电影集结了那么多的一线的大牌的演员， 对。 但是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真是花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去理了一下，就他真正的看点并不是能很拎得出来。 对， 你可以当个乐，合家欢， 对， 是吧？ 我觉得文艺作品呢，要百家这个争鸣，百花齐放。但是呢，他影视人也是得有自己的一种责任感，就是小花或者说是其他题材的剧也都应该有，但是我觉得正的这种历史剧我觉得一定要有，也得让我们年轻的观众或者是年轻这一代了解到我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真实的一些记载。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被误导，就总认为和珅就是个胖子，嗯，然后就觉得纪晓岚就是那种油嘴滑舌的， 对。 但其实真正了解历史的朋友会发现，并不是， 对， 和珅并不是这个王刚老师那种形象的， 对。 所以有的时候细说呢，可能也会给这个大家带来一定的历史上面的认知的 误解， 对。其实刚才咱们通过上半段的半个小时时间哈，盘点了一下最近正在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和就是刚刚播出完毕的一些电视剧哈，那下半段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狗年即将出现的一些电视剧，当然有大家伙已经就是炒了很热很火一直没有播的，还有一些呢可能也即将成为狗年马上要出现的一匹黑马了。 好， 咱们下半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伙来聊一聊，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影视投资人也是剧评人谢小虎老师一块儿来分析一下哈2018年的电视剧市场。我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对话中西400年，再问生存与毁灭。3月2至10日，北京喜剧院，国家大剧院制作莎士比亚话剧《哈姆雷特》，著名导演陈新一倾心打造，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实力呈现，订票66550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迎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狗年一开年，电影电视剧市场就开始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回顾过去一年，无论是电视剧的品质还是电视剧的题材，都有了很多新的突破。在新的一年当中，又会有哪些我们期待的电视剧来到身边？古装、都市、谍战，下一任爆款又会是哪个？电视剧市场会迎来新的局面吗？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盘点今年的电视剧。 好了，北京时间呢20: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大家好，我是赵省。那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哈，2018年的电视剧市场哈，还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影视投资人、剧评人谢小虎，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上半段我觉得说的咱俩都挺心塞的， 真是。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电视剧现在也好做也不好做，就是你想一想啊，就是。原来因为现在因为马太效应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电视剧这个电视台原来是这湘江浙沪京安徽山东、或者云贵川黑吉辽，好像家家都挺好的。 对， 但是突然一下就变成了湘江浙沪京，就我们五大卫视包括北京，这个江浙沪、东方，我们这五个卫视还算是行。咱关起门来这个说点电视台这个市面上不让说的，就是这几家给钱能给的多一点，剩下来云贵川、黑吉辽、广东广西这些啊，给的钱都很少很少。你打开电视机，就是这五个卫视播的剧还算好的，其他都是二轮、三轮、四轮、八轮的这个剧。一打开地面，都是一些抗战剧。就是首先第一，买家少了。 对 啊，第二呢，我们那个时候视频网站，我们那时候还有这个酷六、五六，然后。PPS 各种 啊，各种。现在我们只剩下三家了，优酷、腾讯、爱奇艺。 对 对，其实我们现在买家是比较少的，那一共就加起来就这几家买东西，但是我们的剧一共要拍多少呢？一年大概得有14000集，但是真实消化大概在8000集不到。也就是说一年还有6000集左右是过去了，就像电影一样，金字塔那些人都那个什么了。 对， 那所以呢，哎呀， 其实竞争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虽然有压力，但是我们依然要做出一些比较好的电视剧。这个行业其实还是要更专业，更有责任感。 嗯， 用那个上面的话说，就是肩上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嗯， 还是得有这种正能量的这个东西来展现。尤其是马上我们要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包括建国建党建军重要的时刻，我们还是得有一大批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精神，讴歌当代的英雄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的出现。 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年轻观众啊，并不是咱们想象当中那样，说都是小孩儿、 哦， 就爱看些小鲜肉，然后在那儿这个谈谈情说说爱。其实好像也并不是这样，就是你发现，我觉得尤其是90后或者是00后身上有一股正气。 对， 就这个呢，就之前我还看网上说啊，其实可能咱们之前抨击的最多的90后这一代，也许是咱们最正气的、正气凛然的，然后最正直的一代。 对， 因为他们从小就是可以受到很多方面文化的这个影响，就是说他们比较开放， 对， 从小接受到的也比较多，所以其实他们对很多事物的判别能力是很强的。 对， 包括当时我记得《人民的名义》热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应该是96年的， 他都喜欢看。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那个你最近在看什么？《人民的名义》。我们说，哎，你有没有看那个某偶像剧啊，也是那个某流量担当演的，看那干嘛呀？就是你会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也喜欢好剧，喜欢有正气的剧。 主持人说的太对了，你看，就是我是80后啊，就是80后，就是当时70后或者什么，你看80后这帮小孩， 哎，跟我们毁掉的一代， 对，毁掉的一代比我们当年差远了，真是。但是现在慢慢的80后也成为公司跟整个社会的一个主流担当。当我们在评价90后，我说你看这些小孩真是。这是一点正样都没有。但是突然发现，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公司很大一部分的主流这个都是90后， 都95年左右， 95年九几年左右。我们公司就有一个92年的投资总监，每年从他手里面过的钱大概有3亿多，92年的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小孩儿。你所以90后又这样，所以我认为90后也罢，80后也罢，或者是00后也罢，我觉得我们不能把他想得太傻白甜了。真的，其实他们是有担当的。这个春节期间的电影我认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假如捉妖记，他完全是合家欢的嘛，就是说说闹闹，这个等等等等，就是玩玩的。假如女儿国，对不对，也是消费原来的这个经典，包括其他的都是这样。然而最后成为一匹黑马，不停的在往前冲的是红海。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正能量，这是一个这个看完这个片子就感到无比自豪的一个这个责任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说明我们的90后、00后，或者说我们的年轻人，并不是喜欢小花小草或者什么，真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这个革命一代。我认为， 包括去年的《战狼二》。 对呀、啊， 那已经创了票房奇迹了。 对呀、啊， 主要贡献票房呢，还是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年群体吧。 对， 而且看了之后，大家这个整个的风评啊、口碑啊都非常 好，都特别好，都特别好。 对， 所以呢，就是我认为，文艺作品，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还是《帮的坠子》，这个《北京情书》，还是其他，我认为还是。传递正能量，不用那种非要说迎合这个情情爱爱的这种小作品。所以我觉得，春节期间的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它其实投资很少的，因为宣传是我这个戏的宣传是我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之前我们合作过。它整个投资再加上宣传的经费其实很少很少，它跟其他的电影再加上所谓的各种营销、广告、票务等等，这个红海跟他们比起来真的是很花了很少很少，但是观众认， 口碑剧， 口碑在、口碑剧，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因为看电影大部分都是年轻观众，他还是认这种正能量的这种东西。 对，所以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哈，即将播出的一些狗年的新剧，能不能找出几个这样的剧来哈？ 我认为，我打个比方说，我首先夸一夸我们下面要拍的一个戏，叫《国家救援》 啊、 这个是。 哎，我就透露这点吧，我就接下来先说别的吧，因为总局立项这个 小虎老师呢还蛮坏的。 对对对，就稍微说一点，就是包括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的面朝大海， 嗯 啊，包括这个新中国成立的这个外交风云，包括等等等等，我们在今年、明年和后年这三四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电视荧屏就是这一批的这个剧， 嗯， 会很多很多。我认为我们的年轻观众应该这个认真能看看这些剧，也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这种认可。 对，原来啊是大家总觉得这种所谓的正剧就和不好看是挂钩的， 对， 所以大家其实从心底上是比较抵触的。 对， 但是我们看电影市场就是这样，从湄公河行动开始到战狼二，再到这个湄公河的导演拍了就是这一部哈，这个红海行动， 对， 你会突然间发现其实这种剧是可以拍出很好的作品来的。 是的， 只要是你把剧本做扎实了， 对， 就大家非常喜欢看的。 对， 电视剧市场可能大家也在期待这样的剧本， 一定会有的，就是这个每年都会有，但是指不定哪个就成黑马了。 对 对，一定会出现的。我们来盘点盘点，先从这个传统的一些古装啊，或者说是都市情感，我们一个一个来盘，好不好？ 对对对，咱们先说说古装吧。 古装呢，其实这个 别叹气 啊，对，咱不能说古装不好啊，咱就是这个人民群众看戏看的还是古装戏， 嗯， 包括你说这么多年几千年这个唱堂会唱戏唱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古装剧，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 对呀，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强大的一个基础的。那本来是这个春节期间要播的《如懿传》啊，这个赢天下，后来改名叫八清传， 嗯， 这两个剧呢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但是它跟司马懿这种所谓的正剧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区别的，它比较细说，比较偏细说，比较迎合年轻观众，这是一个。 对， 另外还有一个叫知否知否应是这个绿肥红瘦，这个是正午阳光侯鸿亮他们做的戏，这个是赵丽颖跟冯绍峰的，这个也是在去年开机拍摄，应该在今年下半年就能够跟观众这个见面，这是正午阳光去年做的很重大的一个项目。 对，就我们还是挺期待正午阳光作品的。 侯鸿亮老师是一个这个挺正能量的人，我有幸跟他这个见过几次，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正气，他做的东西，首先三观正，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他呢并不是说是迎合观众，他都是在引导观众，我觉得这个责任担当。另外一个呢是扶摇呢，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古装剧，它是柠檬影业这个做的，是杨幂和阮经天这个已经拍完了， 不知道这阮经天会不会又火了， 一定火，请放心，一定火。这个戏的制片人杨小培，这个剧也是特别特别值得期待。 对，之前也看到一些宣传啊，反正做的看的画风还是挺精致的， 挺精致。它是按照《三生三世》这个整体风格来做的。另外还有一个剧呢，叫《舞动乾坤》，是张黎导演这个导的，是这个杨洋、这个吴尊、王丽坤他们主演的一部电视剧，这个也还可以。张天爱他们主演的一个电视剧，这个应该是优酷提前拿的，应该会在湖南播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近期就会播出。 那估计又是古偶的风格了， 古装 偶像剧哈。 古偶的。剩下来一个呢就是黄泉，这是陈坤和妮妮弄的，然后导演呢是沈岩，这个剧这是陈坤去年拍的两部剧，一个叫这个脱生者，就是谍战剧，一个呢就是古装剧黄泉， 对 这个也是挺期待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独孤皇后，这个是陈晓和陈乔恩主演的 《 独孤皇后》，然后《香蜜沉沉》是杨紫和邓伦。 对， 现在这批演员可都不便宜啊！哎呀，我们现在一看到他们我就肝颤， 一看到他们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这口袋可能又要遭殃了，是吧？ 倒不是说遭殃嘛，就是表面看我们这个戏卖了很多的钱，但是用赵丽蓉老师的话，这钱呢，指不定是谁的呢。 而且啊，真的就说句公道话，我觉得现在就他们虽然卖的价钱很贵，但他们的表演到底值不值这个价，我觉得打一个问号。这是我作为一个观众和一个主持人的观点啊，因为确实就是 刚才说到的一些人，有一些确实出了不少的好作品， 嗯、 但有一些呢，我觉得确实还应该 还没立住。 对，还没立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嗯、 如果这部剧换一个女主角的话，也许会很好哈。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90后00后，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机会，就像说相声一样、 嗯、 他得在舞台上说个五年相声以后，他才能有现挂杂挂的这样的一个本领。 嗯， 有很多的演员他还没有成为男一号女一号的这个演技和气质，他还是很难撑起这样一个剧的。我觉得还是给他机会吧，我觉得慢慢来。 嗯， 然后下面一个戏呢是《火王》，这个是在湖南卫视播出，这个是景甜和陈柏霖的。另外一个是 IP 叫《庆余年》，是张若昀跟李沁的。还有一个《大明皇妃》是汤唯的。 嗯， 这个戏卖得很高。 哎，这个戏我当时看到这个的一些就是消息之后哈、啊，也是挺期待的，因为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电影演员演了电视剧之后，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的出彩儿。但有一些呢，电影演员你会发现演电视剧之后，确实给这个电视剧有一些品质的提升。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汤唯是个什么样的。 期待吧，反正挺贵的，用它也挺贵的，卖的也挺贵的。 嗯。 然后下面一个呢是《天下长安》，这个剧呢是这个张涵予和李雪健他们主演的，我觉得这个也还期待。 嗯， 节奏有点慢，但是讲的是真实的，是娓娓道来的这个历史故事。 嗯， 我觉得李雪健老师看上的剧，我觉得一定会很不错。 嗯， 剩下来《烈火如歌》现在正在马上播出嘛， 嗯、 在那个优酷跟浙江卫视。 对，热巴跟周渝民演的。 对对对 对， 对 周渝民也是最近出了几部新戏哈，这是沉寂了相当于有20年 老帅哥嘛， 哎， 老帅哥又开心花嘛， 对， 嗯，现在都是这样，因为现在剧呢，这个品质就是它的这个盘子越来越大了，它需要一些大的演员过来， 嗯、 但是也有一些很小的演员，他又撑不起这个场呢， 嗯， 所以又把之前呢又回过炉来，又得把它给弄过来， 对。 对，这个是古装，我们快点说啊。剩下来就都市，都市呢，我觉得有几个剧还是值得期待。一个呢就是《创业时代》， 嗯、 是黄轩跟 baby 那个主演的这样的一个戏； 嗯、 还有一个呢是《陈红年代》，是陈伟霆跟马思纯的。 嗯， 这个都是算是正剧，我觉得算是正剧。这些演员能来演这样的剧，我觉得就很不错。还有一个是《未官正年轻》，这个是万茜、秦昊跟李佳航他们主演的，这个也是正午阳光的这个项目。 嗯， 我觉得都市剧还是偏多，但是我认为没有像这个就是这个《人民的名义》这样的一种震撼性的一种大剧，我认为还是这个比较少吧。 嗯， 我认为比较少，但是这些剧也是值得期待，因为现在戏很难写的，很难写。 嗯 嗯嗯，又要反映时代，又要反映才子佳人，又要反映，很难写的，我觉得。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完全按照网络上面，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些剧，有一些是什么，包括晋江文学城啊之类的本子改过来的， 嗯， 像这样一些剧呢，如果完全按照网络的套路来走，电视剧其实又没法播，就没法完完全全的按照这样的一个本子去写去播。 对， 但是呢，如果说他把它改成了电视剧， 嗯， 很多人又会觉得失去了原来就是在网络文学上面的这种原汁原味的东西，所以很难弄啊，这个东西很难权衡的。 对，但是电视剧嘛，它还得拍嘛，就是你还得往前走，好改不好改， 嗯、 你也得改。就像现在这个很多的剧的翻拍都在，你想看不想看，它都在去进行，因为它有它的这种市场需要嘛。 对， 这部分呢是都市剧。我认为这个总局最近下发了一个通知，就是我们有四个讴歌，讴歌时代精神，讴歌当代英雄等等，我觉得都市剧还是要励志一点，还是要这个反映年轻人的这种生活，要反映出当代的这种精神。我觉得也不一定就非要钻到这个才子佳人情情爱里边。你看，我觉得就是那个年代，咱说再往前的那个年代，你假如说李双双， 嗯， 那个故事简直就是戏剧结构再加上时代感就太强了，就是这个那个时候就是大食堂了，大家一起挣工分了，你工分不能偷懒啊， 嗯、 你不能把公家的东西往家里这个放啊，你生产队队长你不能这个当个老好人啊，该记什么就记什么，那个既有矛盾冲突，又能反映时代精神，又能有很强的教义，我觉得我们应该 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作品，就当代剧应该多做一些这样的一剧，也没有必要全是才子佳人情情爱爱的。 关键是他做不到那个点儿上，就为什么啊？就不是我吐槽，就比如说去年前年有几部剧也算是都市剧吧， 嗯、 也是讲职场小白啊、女主角进入到职场之后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呢，最后成为一代女强人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故事。但是其实现在的毕业生哈、啊，包括可能我们在就是外面的门外的实习生，就他们真的不是说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说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就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大家。从工作那天开始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判断， 对， 包括现在很多的中学生初中生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嗯、 所以很多人进入职场开始，包括刚才小虎老师说92年已经过三个亿的项目了， 就手里面就过三四个亿的钱 啊。对啊，那像是说遇到一点挫折加油加油加油你一定可以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都市剧，我不知道编剧是怎么想的哈，但他把这个、 嗯、 尤其是女主角塑造的太傻白甜了，但这样的傻白甜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觉得很难去见到的。现在你去跟一些这个95后的孩子们去聊天，你都发现他们很有思想的。 对，我觉得吧，就是现在的这个讲的这种青春剧吧，我昨天还跟央视的一个这个责编构片部的人我们一起聊天，我说我们还是得拍一部反映我们当代年轻人的这种时代感的一个剧，就假如说再来一次青春万岁，再来一次这个拼搏吧青春等等等等。我觉得现在的一些都市剧，就包括情情爱的这些所谓的偶像剧，他讲的年轻啊加油吧，这孩子演的挺好，但跟我没啥关系， 这就是大家都觉得身体上有一种尴尬感， 对，今天隔了一层塑料布跟咱没啥关系， 怕摔倒了起来、哎、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你一定可以的，然后你知道就是隔着屏幕，可能也是这个我少了一些少女心啊，就瞬间觉得这个剧到底在演什么， 差点意思。包括这个其实还这个一个是古装，一个是都市，另外还有一个是年代跟这个就是年代抗战跟年代这个偶像、 嗯、 其实最近两年年代偶像是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年代偶像剧是比较少，年代呢这个还有年代抗战谍战，我把抗战谍战统战就是通称为就是抗战剧。 嗯， 那去年呢前年是出了一个 伪装者 、 嗯、 但是去年包括今年其实也会有、嗯、包括脱生啊秋蝉啊勇敢的心啊等等，也有可能是成为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一个剧，就是抗战剧就别再拍了，但是这种谍战还是很有市场的，就包括和平饭店一样， 包括前段时间大火的风筝 一样， 也是看得挺入迷的。 对，风筝虽然是2012年拍的、 嗯、 是个五年以后才播出，但是它依然有它的剧本的逻辑性非常强，它有它的这种精神、 嗯、 我觉得也挺好。其实有一种题材的剧就是民国偶像剧越来越这个不是那么的吃香了、 嗯、 啊，包括半生缘啊，包括其他的，这次也要也会那个什么。 翻拍 但是对，但是我还想说一说几个平台明年可能要播的一些剧、 嗯。 假如说这个爱奇艺呢有《剑王朝》，这个有《绝技》，有《沙海》，腾讯的或者是其他几家的都有这样的一种各种各样的一个剧。《 绝技》是什么版本？ 《绝技》灵界天下，爱奇艺的、 啊、 跟慈文一起做的。 嗯， 《沙海》呢是腾讯影业的，《古董局中局》是腾讯的。 嗯， 还有女子这个《上海女子图鉴》，这个是将军在上金玉飞的团队在做的。 嗯， 包括优酷《大明皇妃》《长安十二时辰》《白夜追凶二》。 嗯， 啊，也马上要做。明年的市场。哎呀，怎么说呢， 一声叹息呢，怎么 对，虽然这个每个剧卖的价钱都很高、 嗯、 虽然每个演员这个 价钱也很高， 这个行业里面都挺高，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差那么点意思。我是希望今年或者是明年的电视剧、嗯、我觉得真的是能够反映出当代的这种精神， 嗯， 能够多一点点责任， 嗯， 多做一些作品，少做一些这个套路的这个行活。 嗯 嗯，我觉得影视人身上责任重大，大家一起努力吧。 我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反正 就是其实现在这是一个很重的任务哈，就是说 非常重。 如果说很多年前我们对电视剧没有那么挑剔的时候、 嗯、 可能会发现你稍稍有一点题材的创新，你稍稍修个仙啊，或者说你这个突然间来一个什么样的题材，穿个月， 对， 马上他就火了，是吧？当年穿越剧也是大火过一阵儿，但是现在大家在看什么穿越呀， 太假了， 什么修仙呢，就是已经觉得哎呦，这个套路怎么又是这个套路， 又来一遍， 对吧？这个肯定又是碰到一什么古董，然后就穿越到某个朝代，就这种咱们说套路也好，梗也好，其实已经用的大家已经都不会去再看了。 对， 我觉得可能包括跟身边很多编剧朋友聊天，他们说能用的套路基本上已经都用过了， 对， 现在就是看谁的真的是谁的剧本扎实的时候到了。 对，现在呢，这个首先呢，这个影视的市场会越来越繁荣，就像电视剧跟电影一样，电影呢现在你看春节期间就已经涨幅达到66点几了、 嗯、 我们电视剧也是一样，我们电视剧原来的盘子可能只有100亿，然后现在到200亿、300亿、400亿，我觉得慢慢的会更好。电视剧呢现在的它跟市场相结合，它又跟年轻观众的一种结合，它又跟资本的一种结合等等等等，它既要具备电视剧的这种基本特性，又要有一定的时代感，还得挣钱。 嗯， 我觉得难度还是有的。 对， 就是我觉得未来的市场还是会越来越好的。我觉得电视剧的风向在、 嗯、 尤其是今年在慢慢的转，就是转到正能量啊，或者说是教人善事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嗯， 我觉得今年应该能够看到，或者说是今年跟明年后年这两三年，观众应该能看得到，就是视角比较新颖，又是正能量， 嗯， 又是看着挺嗨的，能把燃点给点起来的这样的一些爱国主义的，或者说是励志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不管是古装，还是都市， 嗯， 还是现代军旅，还是这个谍战，还是年代，我认为一定会有的。 嗯，刚才也是看到了一份这个长长的2018年待播电视剧的名单哈。其实的确你会发现演员也很棒，制作团队呢也非常棒。当然刚才这个小虎老师也说了，卖的价钱也很棒哈。这个期待有一些精良的作品出现，是吧？期待有这个电视剧行业的红海行动出现。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结束的时候，还是拿《红海行动》的主题曲来结束一下吧。因为最近也希望大家能走到影院哈，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部电影，确实是弘扬了主旋律和我们的这种民族情啊，尤其是在这个春节的时候，特别能点燃我们的这种爱国的热情。也非常感谢小虎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哈。咱们过段时间，当有一些这个热门的电视剧出现，我们可以接着聊，看看咱们今天的判断到底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对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那稍后呢是听听唐耳朵，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上列队起航，准备起航，离开军帐，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戴满那些特殊荣耀， 随时等待被需要。 时刻守护着那属于我们的碧海蓝天，海湾的故事由我们谱写。蛟龙跟阳光海追风，逐浪指烽烟，战友齐齐天光荣，使命在双肩，世道在雄在先，由我们捍卫这片浩瀚波澜，敌人的话多艰难，能夺得再相信见火眼，来不及眨眼，一起比杀只在喘息之间，感情情愿用滚烫的热血换来安宁的家园，不畏前线。